也都是在2度到6度，所以说在这个区域现在已经进入到了冬季。 嗯， 但是对于南欧来说，现在呢还是气候宜人啊，因为白天最高气温仍然可以达到20到24度之间。 嗯， 夜间的最低气温还是在10度以上的。 嗯， 对于北美来说，这几天呢应该说还算是比较平静，除了五大湖和这个地区之外，有些降雨比较多，气温呢有些下降，其他地区呢都比较平稳。 嗯， 在对北美来说，美国的很多地方现在也是跟咱们国家啊有点类似。 嗯， 有的已经进入冬季，有的已经是进入深秋时节，但是它的南方还是天气还是不错，气温大有些地方还可以达到26、27度。亚洲东南亚这一带呢，因为这个它是一个季节的一个转换，它的季节呢转换并不是春夏秋冬，而是湿季和干季，它现在正是由湿季向干季的这个转换，也就是从雨季到干季的一个转换，所以降雨的地方并不太多，天是开热的地方。天气大概就这样。 好的，谢谢李老师介绍，下次再会。 再会。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环球旅行家》。环球旅行家。 或许你和我们一样， 我要带你到处去飞翔， 有个小小的梦想， 走遍世界各地去观赏。 或许此刻你已经行走在路上， 走在勇往直前的路上。 走在丝绸之路的古道，在星空下的乌尤尼岩沼，塞伦盖蒂草原，加纳利群岛，行遍四海，阅尽繁华，在这个行星的下个路口，期待和自己相遇。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出发，环球旅行家。 世界那么大，我们要无时无刻用新鲜资讯喂饱你的好奇心。旅行情报室， 北京时间中午1:07，环球旅行家开启全新的一周，在旅行情报室，欢迎光临，我是袁一。 各位好，我是张帆。在这两天这个天气好像我觉得有点那个温吞吞那个感觉哈。 就特别不痛快。 对，不太透明，所以也要提醒大家，如果是这两天要出门的朋友，尤其是走一些这个高速的朋友，在早间如果出去的话，注意一下可能有大雾的影响。今天早上好像就有点雾哈。 对对对。 所以旅行我们做好计划，做好准备。那今天的旅行情报室呢，我们还是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更多的最近的一些值得关注的旅行资讯。 嗯，你看我们去到有一些欧洲的国家，它会有一些旅行的通票，然后像欧铁、 通票是吧？ 对，像这样的一些比较方便大家出行， 嗯， 同时也更加实惠的这样的一种旅行方式。 嗯，过去啊，这个很早很早以前，大家可能有印象，那个时候月票比较流行 啊，学生卡、 地铁月票、学生卡等等。现在呢，其实有一卡通之后呢，我们发现它整合的更好了。 是 啊，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些呢，其实啊，要如果是在旅游方面的体现的话，那么一些旅游的年卡可能大家也是比较熟悉的。 嗯， 在上一周2019京津冀的名胜文化旅游啊休闲旅游年卡发布仪式就在北京举行了。那么这个卡呢，在继承了以前旅游年卡功能的基础上，在渠道建设啊、行程、交通、养生、养老等等方面进行了一些拓展。他们说这是集纳了市老化旅游的一站式服务功能。 嗯， 哎，这个市老化。是老，是是适度的是老，是老年老，大家能理解了吧？ 适合 老年 对这样旅游的一种方式。 是的， 那我们也来看一看2019京津冀名胜文化休闲旅游年卡的最大的四个特点。首先呢是高品质，这其中包含除了百余家被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和旅游部认证 A-5A 级的温泉、滑雪、非遗、漂流、主题乐园等等景区以外， 为了打造不一样的交互式的旅游体验，为所有的加盟的旅游景区免费提供的智能化 AR 旅游项目导游项目、是用一种虚实结合增强现实技术作为手段，去深入地挖掘到景区的一些文化内涵，同时呢这样的呈现方式也会更有趣味性， 我们 所以游客的互动感会更强。 说到这个影视方面的时候，一般提到 VR 比较多，而在我们具体出行包括这个旅游的概念当中， AR 它是一个导游的导览的项目，这个呢非常的方便。刚才你提到的这是品质方面的啊一个特别高的一个特点啊，然后接下来我还有一个主题游的特点。那在去年推出了叫欢乐游学主题的基础上呢，2019年的这个年卡呀、跟多家的优质景区达成了独家战略合作关系啊，推出了老年亲子游，满足长辈们带着孩子休闲游乐、强身健体、科普教育等等多种旅游的生活需求，为老年亲子游提供丰富的景区选择，也带来多样化的旅游体验。 是不是特别体谅我们这种这样上班的亲生父母们？ 对对对，是的意思。 所以老人家带着孩子们也可以出行。 其实都说嘛，隔代亲嘛，隔辈儿亲嘛，是吧？ 哎呀，我们所担心的不是亲不亲的问题，就是惯不惯的问题。适度惯啊，别惯得太厉害、玩儿可以，没问题。 确实是为这个社会现实啊，他做了一定的回应，对吧？ 对， 没有办法。你像袁一，他不可能天天带着孩子，是吧？天带着孩子直播怎么办？ 对，哎，其实就在那个导播间，没有 等着是吧？ 没有。 这孩子真倒霉，不是？孩子真是啊，太辛苦了。来，我们看一下这个年卡啊，刚才说到的是老年亲子游，所以多说几句。接下来还有两个特点，一个叫更便捷，一个更贴心。更便捷很好理解啊，就是方便老年朋友出游。这卡呢也增设了量身定制的车辆加景区加主题加路线的一站式服务。 那更贴心的体验体现在了这张卡开放了专属的老年卡购票渠道。老年人可以通过京津冀旅游年票官方微信号一键下单，然后快递就可以配送到家了。同时为了深度契合老年亲子游主题呢，从重阳节也就是上周开始， 对， 从当日开始，京津冀名胜文化休闲旅游年卡推行的最新价格体系，原来100块钱的乐享版京津冀名胜卡维持原政策不变，把60块钱京津冀名胜卡老年优惠卡的使用条件从原来的60岁以上放宽到了55岁，所以可以让更多人享受到这样的优惠。 那就是我快了啊！ 哎，不，我还是有那么20-30年的。 我的天，其实确实是老年人出行，你想这个孩子们一般担心的就是，一个是说刚才说的那个交通问题啊，怎么样设计线路啊，是不是跟景区接驳的，叫无缝连接啊， 对 吧？这个对老年人来说尤其重要。一个是说他们可能行动上没有年轻人这么方便，另外呢，就是有的时候因为跟这个现代社会，特别是高效率快节奏这种接轨啊，因为他们不适应性可能会多一些，对吧？ 对， 你可以随机应变，但是老年人一出行你就想，哎呀，那那个地方是不是弄好了？你老这么担心。 尤其他要带着孩子出行，老年亲子游的时候，尤其 一老一小， 对， 是吧？所以这样的措施呢，这样的一些年卡的功能呢，确实是挺受欢迎的。刚才说到的是2019年的京津冀名胜文化休闲旅游年卡的发布，上周已经有了这样一个发布仪式，那接下来呢，大家应该去看一看啊，这样的年卡适不适合自己。来，我们接下来再来说一说市旅游委发布的9条京津冀的红色游主题线路。哎，这个接的真紧哈、刚说了旅游年卡一发布，这就是京津冀的红色游。 对，最近呢，市旅游委举办了北京红色旅游摄影展，并且发布了串联起京津冀多个红色旅游景区的9条京津冀红色游主题线路，包括有红色景点红色的经典文化之旅，西柏坡的赶考之旅，缅怀先烈追思之旅，红色印记探寻之旅，抗战烽火长城之旅，红色圣地爱国之旅，寻迹名人致敬之旅，革命老区红村之旅和红色情怀信仰之旅。路线呢，就是把京津冀几十个红色的旅游景区都串联在一起了。 而且一听这么多的主题，大家就有的选了哈。那我们不能把每一个主题都跟大家说一遍，我们捡几个重要的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好呀。 里面说到的红色经典文化之旅的线路怎么走呢？起点当然就是北京，然后途经保定、雄安新区、石家庄、邢台，然后到邯郸，这一路是往南走的，对吧？然后游客可以沿途，那我们先参观天安门广场，然后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然后狼牙山，然后接下来雁翎队纪念馆，然后冉庄地道战遗址纪念馆，再到西柏坡， 然后是129师司令部旧址等等红色的纪念景区，这个路线走起来大家可能比较熟悉了、 嗯、 那接下来还有一个刚才袁一提到说西柏坡的赶考之旅， 对， 这个其实是从领袖的这个语言当中啊，我们截取的一段话哈。那么这样的这个旅行游客呢是从西柏坡出发啊、 嗯、 途经保定的时候呢可以游览华北人民政府的旧址，还有白求恩柯棣华的纪念馆，还有直隶总督署啊狼牙山等等景区，最后回到北京啊，颐和园、香山、双星别墅等等景区、嗯、也可以把它包含在其中。 嗯，说到这个红色的旅游景区，感觉包括这个最开始说这个年卡、 嗯、 都有一种深秋然后要进入到下一个季节这种、 哎、 就这种交替感。 一般到了秋天我们说旅行或者说生活的时候这个概念的时候、嗯、都是说成熟的啊，是说偏我们说重阳节它代表的是老年游啊，夕阳红这样的一种概念。 对， 嗯，很饱满的刚才的旅行资讯说到的，这是京津冀的旅行。接下来 、 接下来说老区，对吧？刚才你说红色经典旅游嘛， 对。 我们接下来说说陕西的事儿。 好、 哎， 说说张帆家乡的事儿哈、 嗯， 这是一个吃食。 对对对对， 这款水果呢， 嗯、 色香味俱全、 哎。这个其实要说北方的朋友对这样的水果太熟悉了，因为小的时候。就是没有其他选择的时候，这种水果是很普通的，对吧？ 对，但是这种水果确实对身体很好，然后又比较平易近人。 而且你会发现，这种水果在好像各个省区它都有自己的那个特产。 对，都有自己的特色， 是吧？ 每一个省基本上都有一个城市或者一个区县来种植这样的东西。 问大家一个问题啊，如果你的家乡，不管你是在北京还是你家乡在别的地方。嗯，最好的苹果是哪儿产的？ 哎，但我们家乡好像还真没有专门产苹果。 你们南方嘛，南方其实更多的选择了，苹果已经不是一个就是大家必选的。 所以没有哪个地方专门来产苹果， 真的是吧？ 所以我们吃的也是山东烟台的苹果。 那我就问这个，对，我就问一下北方的朋友们，因为每个省几乎都有一个这样的地方， 是 产苹果的好地方。 嗯， 我们来看一看这个新闻啊，说到的是10月18号的时候，陕西白水苹果产业宣传推介会是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这是时隔26年之后，白水苹果再次走进人民大会堂，向全国进行推介。 那我要问一下张帆了，白水苹果在你们家乡真的很有名 吗？很有名，很有名。我小时候， 因为我不知道， 对。离太远嘛、 嗯、对 对 对, 对 吧，另外呢你们那水果太多嘛、 哎、 南方是不一样， 对， 但是北方呢尤其是在我们知道黄河流域的地方、 嗯、 这个产什么样的水果这是就是特别有意思的一件事情、 嗯、 那个地方肯定它的水土啊它的阳光的照射啊、 嗯、 它的水分的这个滋养啊都会非常非常独特、 嗯、 那么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个白水苹果为什么说是这个 时隔26年，对， 我们来算一下时间啊，上一次1992年10月份陕西白水苹果也是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了新闻发布会，92年啊， 哇， 哎，那个时候有人才2岁， 哎， 哎又暴露年龄了、当时呢这个新闻发布会就首开了全国农产品推介的先河，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节点啊、 嗯、 那这次的白水苹果再次走进人民大会堂，让以这样一个主题啊，就是让世界共享白水苹果梦为主题，着重展示白水苹果新时代的新品种、新模式、新成果和新的产业态势。 我们先来介绍一下白水县哈，然后也给我自己普及一下， 让袁一了解我们白水在陕西哪儿。 嗯，白水县位于陕西省东北部，地处关中平原和黄土高原过渡地带，是国内外专家学者公认的世界苹果最佳的优生区、 嗯、 先后荣获过中国苹果之乡、全国绿色食品原料标准化生产基地，还有中国有机苹果第一线，包括国家级出口苹果质量安全示范县、中国果品区域公用品牌价值榜10强等80多项殊荣。 嗯， 而且他们这个白水苹果这四个字儿所塑造的这个品牌，有人进行过估值，据说高达48.46亿元。 嗯嗯嗯、 这也是在全国各农产品这个品牌当中也是居于前列的哈。 嗯， 那再来看一看白水苹果他们这边的种植情况吧。 嗯，嗯， 这个我就让张帆来介绍一下，因为你离得更近。 这个说到面积呢，我也不太熟啊，但是大家听一听呢，还是觉得比较大啊。 嗯， 白水苹果的总面积是55万亩，年均产量是55万吨左右，产值呢就是36.2亿元。这个苹果的系列啊，它的产品远销到东南亚、欧盟、南美等等多个国家和地区。白水县呢是以国家级农业产业化示范园区白水苹果科技产业园区为引领，发展涉果企业有120家，苹果专业合作社有168家，而培育的苹果苗木也远销到多个省份。而白水县 年销售加工苹果有200万吨， 嗯， 像什么果汁啊、果酒啊、果醋、果干这样的产品呢，已经开始占领了全国的高端市场。 哦、很多已经延伸到那种休闲的那种零食产业。 对，对，所以一个苹果，过去我们讲说苹果那个产地，那就是苹果嘛，没有别的。 对, 对, 对。 现在这样的产业的发展非常的厉害，它形成了什么集科研啊、这个包装、加工、仓储、物流一体的这样的陕西现代果业交易集散中心和价格形成中心。 我问一下，这个白水县离你们家汉中大概有多远？ 嗯，比较远，它是在陕西的东北部。 哦、 也就是说，它在哪里呢？在渭南的辖区。 哦， 就是我们知道渭水嘛，泾渭分明的渭水啊，就渭南辖区。其实它如果说这样的地方不太好理解，它在哪里的话，你可以这样想：华山在哪里？ 嗯， 它离的就不是很远了。 哦， 啊，你想想，司马故里、韩城在哪里？离它也就不是很远了，就是黄河流域的地方。 哦、 所以刚才说的这个陕西的白水，其实你从西安出发的话，反而要更方便一些。 嗯， 所以大家去陕西旅游，不是西安一个地方啊，以西安为中心，辐射到很多地方都有很好的这样的一些、果子的产地啊，或者是一些文化旅游景区。 嗯 嗯， 说完了陕西的特色之后，我们、 说的我都饿了，你知道吗？哎，这个苹果有的时候 饱腹感 对也非常好， 特别饿的时候吃一个、还是可以顶事儿的。 嗯， 接下来我们说说咱北京自己的事儿哈，说说这个东四胡同博物馆正式开馆的事情。 哦，东四胡同博物馆， 嗯， 胡同博物馆，大家可能尤其是来北京旅游的很多朋友、非常想去看， 很感兴趣。位、于东城区东四街道东四四条77号的东四博物馆，东四胡同博物馆正式对外开放了，居民老物件、四合院的形制讲究，还有胡同历史。四街道东四四条77号的东四博物馆，东四胡同博物馆正式对外开放了。居民老物件、四合院的形制讲究，还有胡同历史文化等等多种内容，在这儿就一一展出，讲述四九城的老历史。 嗯、来了解一下这个东四胡同博物馆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地方？它占地呢有1023平方米，主体建筑是在1940年左右建成。那它曾是东四派出所的办公驻地，典型的三进四合院。这个院落的群体呢，它整体保留了传统四合院的完整结构，也说可以说是一个老房子哈。 嗯，走进这儿呢，一进门的左侧是一个制作精美的垂花门， 嗯， 两侧还有上世纪书写的全心全意为民服务这样的标语。 嗯哼哼， 走进二进院呢，可以了解老北京胡同居民的特色。什么叫四合院？大门分几种？为什么叫广亮门、金柱门、如意门、蛮子门，以及什么品级的人用什么大门？倒挂梅子啊，什么枪檐啊、门当啊，哎，这个很多很多滴水啊，什么各有什么讲究，都会在这儿得到答案。 这就是胡同里边啊，我们说四合院里边你才能了解的一些名词。 是 啊，那在这个文化探访展区里边啊，还有一个别致的印象瓦舍展厅，吸引了很多人关注。这个地方呢，不太大，10平方米左右。它的四壁全是玻璃，中间用绳子把上百个老瓦片和透明的亚克力瓦片串在一块儿，从屋顶掉下来。 哇， 装置艺术哈，是一个梦幻的空间。据说呢，这个设计的出发点是为了表现老北京的过去和记忆，连接现在与未来， 有这种穿越时空的感觉哈， 多好。 博物馆里还陈列了各种居民送来的老物件。居民杨世明今年73岁了，一听说胡同博物馆在征集展品，就毫不犹豫地把家里的老米送了过来。他说祖上以前是在皇家粮仓工作的，这是仓顶留下的老米，有上百年的历史。 哇， 别看它只是焦黑的一小团儿，在中医里叫焦三仙儿。当时他姥爷就是拿这个给他母亲喝，然后帮他养胃。 哦，这个是当药用价值哈、 对，就是有对药用价值。 嗯，另外呢，这里还有民国时期的衣柜啊，祖上流传下来的弓，还有民国时期的鱼缸、民国时期的鲁班凳等等等等，所以这个老物件特别多。我们刚才说的东四胡同博物馆呢，是在本周整周开放。然后接下来的每个周一周日和法定节假日是闭馆的，这跟其他博物馆是一样的啊。然后周六和周二周三周四周五呢是正常开馆，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去探寻一下，看看自己听说的那些老的四合院老物件到底长什么样。 我们再重复一下，这个地址是在东城区东四街道东四四条77号，就叫东四胡同博物馆。 好，接下来咱们上半时段 先暂时休息一下 吧。 对，时间到中午的1:23，环球旅行家今天的旅行情报室，我们在音乐和广告之后还要欢迎大家继续回来和我们一起分享更多新鲜资讯。 一会儿见。 像风又像雾，感性让我盲目，我

新休闲微度假慢生活，保定国际田园休闲区欢迎您。 温都水城明年会场地的不二之选，千人宴会、私汤温泉、星级酒店，更有超值套票供您选择。预订热线81781118178888。 创新融合，传颂经典。北京电台月故时光文化传媒茅盾文学奖精选有声作品集首发仪式即将亮相2018北京文博会，多位演播大咖空降活动现场与观众亲密互动。10月27日下午2点，静安庄北京中国国际展览中心1号馆，现场还可免费领取价值39.9元精品听书卡，详情请登录微信公众号月酷时光 FM。 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与你相约书香北京系列评选活动，寻找你身边的优秀阅读示范社区、书香家庭、金牌阅读推广人、最北京实体书店，释放阅读种子，挖掘阅读榜样，这个夏天赞扬阅读热情。了解详情敬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阅读季，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阅读加我一个。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多快乐。你快乐吗？ 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旅行家。环球旅行家， 或许你和我们一样， 我要带你到处去飞翔， 有个小小的梦想， 走遍世界各地去观赏。 或许此刻你已经行走在路上， 走在勇往直前的路上， 走在丝绸之路的裤裆，在星空下的乌尤尼盐场，塞伦盖蒂草原，加纳利群岛，行遍四海，阅尽繁华，在这个行星的下个路口，期待和自己相遇。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出发，环球旅行家。 世界那么大，我们要无时无刻用新鲜资讯喂饱你的好奇心。旅行情报室， 中午的1:31，环球旅行家旅行情报室继续回来，我是袁一。 各位好，我是张帆。今天的旅行情报室，咱们是从国内开始说起的哈，从北京开始。刚才也提到了陕西，提到了咱们一些这个红色的经典线路，包括咱们京津冀的旅游休闲年卡。 然后最后在上半段呢，回到了这个东四街道东四四条77号的胡同博物馆。 嗯，说到这个，咱们刚才提到的这个博物馆，接下来还有一个纪念馆跟大家要说一说。 嗯， 这个纪念馆叫八道湾鲁迅纪念馆。大家熟悉吗？这是最近市旅委发布了这样一个信息之后，我们看到的关于这个八道湾鲁迅纪念馆的消息。 它坐落在哪儿呢？就在北京市第35中学落成的。 嗯， 纪念馆也是再现了近百年前鲁迅生活场景的这个生活创作的一些场景。 嗯， 像复原了《阿贵正传》这样的诞生，也全面诠释了这样一个形象。 阿 Q 是吧？那刚才说到这个鲁迅呢，最近这几天看到鲁迅的消息特别多啊，看到大家在一直在说这个，说鲁迅先生特别爱看电影。 哦， 我看到那个有一个消息，他是说到了。当年就是鲁迅先生后来在上海的那段时间嘛，他大量时间在上海，在上海说他一年当中要看好多好多好多部电影。当时在上海，我们知道这个全世界都是瞩目的一个，就是电影放映和电影拍摄的一个很厉害的一个城市。 对对， 我们知道那个时候有好多好莱坞的片子都是上海先放。 哇哦！ 然后所以，哎，鲁迅先生当时还真是一个电影迷 潮人。 那是他在上海的生活啊。接下来咱们看看他在北京这边啊。其实刚才说到鲁迅的这样的一个经历呢，我们知道，八道湾胡同11号，这是鲁迅家族离开绍兴老家之后到北平落户居住的第一个也是唯一的一处宅院 啊。难怪是选址在这儿了。 所以而且呢，它也是鲁迅经典作品《阿 Q 正传》的一个诞生地。 嗯， 就在这儿写的。 嗯哼， 2014年的时候，为了保护八道湾 胡同11号的鲁迅先生的旧居呢，西城区人民政府决定将北京35中迁址到这个地方。那学校在北京鲁迅博物馆的指导之下，双方是联合共建，对8道湾11号的鲁迅旧居进行了4年的基础建设和内涵发掘，然后就设立了8道湾鲁迅纪念馆。 我们来看看这个8道湾鲁迅纪念馆成立后总共包含哪些部分。总共是3大部分，一是复原的阿贵正传创作室，二是呐喊鲁迅在新文化运动中说不尽的阿贵，8道湾与志诚3个专题展览，三是丽人讲坛、鲁迅书房、鲁迅的艺术世界3个主题教室。据介绍呢，这个纪念馆占地总面积有2700平方米左右，目前展品大多是北京鲁迅博物馆提供的藏品的复制品， 对， 但收藏有不少的珍贵书籍。展览内容呢，以及特殊的地理位置，既有这个基础教育、社会教育和四合院文化各种体验这样的多种功能集合在一起，所以也成为了全国第19个鲁迅纪念设施。 那么值得一提的就是啊，这北京市第35中学的前身是1923年9月设立的北平志诚中学。那这个中学是有什么说道呢？李大钊先生是这个学校创校董事之一。落成仪式当天呢，八道湾十一号院内还举行了新文化运动中的鲁迅与李大钊铜像的揭幕仪式。两位新文化先驱和革命导师呢，在志诚新校园里可以说来了一次重逢。 这种咱们现在网络语言说叫同框嘛。 对对对 对。这还是很有纪念意义的。 特别好啊，这样一个我觉得这个做法也特别好，就是它既没有影响到现在的这个教学计划， 对。 然后呢又有了这样一个纪念馆。 是。 多好的一件事情，大家如果有空的话可以去看看啊。刚才说了这个8道湾胡同11号啊，记住这个名字很好找。下面我们要说说刚才提到这个咱们国内的事儿比较多，说说这个咱们出境旅行的一些值得关注的一些情报。 因为咱们这边进入到秋天要看枫叶嘛，其实咱们临近的一些国家和地区也有这样的一些景致。但是没有想到的是，在今年的这个秋天，在我们的邻国日本 看的是春天的景色。 对，看到的是4、5月份的感觉自己错乱了。 这个事情挺好玩，说是可能受到极端天气的影响，这是怀疑啊，就是一个现在还没有分析明白，说是不是这个原因呢？说日本啊有300多处啊，在秋季罕见的绽放了樱花。 对， 这个樱花我们都知道早就过去了吗？ 对， 每年上半年是重点哈。当地的专家告诉媒体说呢，这个罕见的秋季花可能是今年异常天气的结果，尤其是在日本前不久遭遇了这个强烈的台风袭击。有没有这个可能呢？ 我们来听一听当地的这个花卉协会树木医生和田玉芝怎么推测。他说，不寻常的天气或许是花朵突然绽放的原因，暴风雨来袭吹走了树木的树叶，这种现象会导致大树释放一种催花的化学物质。 啊，是这个意思啊。 他还说，台风过后的异常高温天气也可能是导致植物产生混淆开花的原因。因为这两天我正好有朋友在大阪，你知道那多少度吗？就不是跟花没关系，只是说温度哈，不是说异常高温嘛。现在的大阪25度 啊， 就你依然可以光腿走在街上。 也就是说，现在他们那儿的温度，你这个纬度啊，有点像咱们南方的温度。 是的， 是吧？我 甚至还要更高。 你看现在就在最南，广州也就28度， 对， 它都25度， 对， 离得多远啊？这 是。所以呢，这位专家叫和田玉芝也说了，说过去确实有发生过这样类似的事情，但是他不记得像这回这样这么大规模的绽放了，没有这样的。 过去零星开几个大家不在意， 对， 突然一看，哎呦，集体开了，什么意思啊？迎春了这都。那尽管如此呢，专家认为异常的秋季樱花开放呢，并不会影响到，就是大家一想明年哈，它是不是还 开？会不会现在把开放的这个元素用完 了？ 明年对，明年会不会开不了了呀？ 他们认为说不太可能， 不会有什么影响、 就是这个四季还是比较分明的。有的时候呢可能不听话，提前开了一点 调皮。 说到这个日本的旅行，最近有一个这样的指数的排名，我们也来关注一下。来自英国某家咨询公司发布的最新的护照指数显示，这个护照指数在全世界可能很有名，叫亨利护照指数。这个指数里面说啊，日本公民在全球通行的范围是最广的，享有190个国家和地区的免签证或者是落地签证的待遇。而我们看到的其中的很多国家呢，这个指数也有一些变化，比如说中国护照排名上升到了第71位，是免签或者落地签增加数量最快的国家之一，增速特别快。 在排名上呢，新加坡的护照排名是第二的，持有人在189个旅行目的地可以免签或者落地签。德国护照今年年初在亨利护照指数排名是榜首的，那现在呢是以188个目的地与法国以及韩国并列第三。 美国和英国同样是以186个目的地和另外的五国并列第五。那美英两个国家呢，今年都没有新增免签或者落地签的这样的目的地，那短期内也没有希望夺回2015年占据的榜首的位置了。俄罗斯在这个护照方面呢，它的排名下滑，以119个目的地和帕劳群岛并列在第47位。 嗯， 而依据这个护照指数显示的一些数据呢，中国签证持有人获得74个国家和地区免签或者落地签的待遇，这个排名呢，我们刚才说了啊，比2017年年初呢是提升了14位。 嗯， 现在呢和莱索托并列成为第71位，增速是相当重要的， 是 每年都在发生变化。 对， 那说到这个关于签证啊、护照这方面的事情，我们来看一个最新的消息，说前一段时间大家一直在传嘛，说这个泰国可能是要考虑减免落地签证费。这个事情呢，好像大家一直很关注，因为知道泰国在每年都有这样的事情会 每年就会免一免，对 啊， 免 这个大家明白什么原因啊？就是有些国家地区呢，它确实是靠旅游业来支撑的， 对， 它呢就是你来的人多了，那肯定不免， 稍微遏制一下， 对，不免了，不免了，大家收的钱多一点嘛，哈，就是大家反正来的人多，是水涨船高，如果来的人特别少情况下， 刺激一下， 哎，免一下签证费。那前一段时间说到这个事儿呢，我们看到最新的消息是这样的，泰国旅游和体育部长在刚刚这个新闻当中也表示说，目前中国游客赴泰国的旅游情况是稳定的，所以今年年内暂不考虑对中国游客减免签证费用。 嗯， 其实也没有太大影响， 对， 是吧？ 因为毕竟这个旅游目的地的魅力对于国人来说还是在的，对， 就是老是那么说这个钱都花了。是吧，那个小部分，但是我们知道这个钱是多少呢，大概中国游客现在付的是2000泰铢左右，约合425块钱， 不到500块钱， 不到500块钱， 对对对，落地签的费用。 希望这样的消息呢能够准确一点啊，不要让我们老是觉得哎， 他来他去 这样一会儿那样，对。哎，说到这个护照的情况，说到签证的情况呢，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了解咱们现在目前护照使用的一个范围， 嗯， 或者说你免签啊、落地签啊， 嗯， 到底有哪些国家是对咱们进行这样的一个叫双方的一个入境的待遇的， 对政策，咱们来看一下吧。 今天就利用最后的时间，我们来了解一下。 好，最近外交部领事司对中国领事服务网持普通护照中国公民前往有关国家和地区入境便利待遇一览表进行了一个更新。 好，最新的。 对，其中显示，目前我国公民持普通护照可以免签落地签前往的国家和地区已经超过70个，是创历史新高。 嗯。 而旅游业的人士表示说，随着签证便利程度的进一步提升，近期一些免签落地签目的地也会成为游客出境游的一个热点。 嗯，相关的旅游网的负责人说呢，超过70个目的地是可以叫说走就走，相比去年同期增加了不少。增加的比如说像卡塔尔、白俄罗斯、波黑、巴巴多斯、塞尔维亚等等。 嗯， 另外呢也有专家说呢，今年以来对于中国游客的签证利好政策确实是不断传来的，比如阿联酋免签是1月16号生效的。 对。 阿尔巴尼亚的限时免签是4月1号到10月31号。 嗯。 啊，还有几天啊。然后波黑免签是5月29号生效的。 嗯。 缅甸则是10月1号起对中国游客实行落地签政策的。 业内人士分析啊，免签落地签的增多呢，说明中国游客越来越受到全球各国的重视和欢迎，这是肯定的。 嗯。 这也说明了中国公民所持有的普通护照含金量也是越来越高。面对这么丰富的目的地选择，游客在出行的时候当然会更加便利。 嗯， 那也有相关旅行网站的出境游预订数据显示，泰国、柬埔寨、印度尼西亚，每次这么唱就想唱起来，还有马尔代夫、越南、埃及、阿联酋、毛里求斯等等，是目前最受欢迎的免签和落地签目的地。而其他的这个旅游方面显示呢，针对一些新增的免签落地签目的地，旅行社也在推出相关产品和线路来满足游客的尝鲜需求。因为有一些虽然免签了或者落地签了，但是相对对于国人来说还是比较小众和生僻一些。 是，最后咱们就来看一看啊，这个经常会说哪个地方是免签的，哪个地方是免这个签证费的，有一些地方是落地签的。 对， 你真的你没有一个人我觉得能背出来的，是吧？能把这 太难了。 我们来稍微看一看啊，看看在2018年10月9号刚刚更新的咱们的持普通护照中国公民前往有关国家和地区入境便利待遇一览表里面所列举的，像互免这个签证的国家呀，还有单方面免签的国家和地区啊，包括有落地签的地方，咱们来看看有哪些，好吧？ 好， 首先互免普通护照签证的国家，这个啊是最容易理解的，这个就是相关的政策待遇啊， 互相的，然后呢是最标准的。这里面有阿联酋、巴巴多斯、巴哈马、波黑、厄瓜多尔、斐济、格林纳达、毛里求斯、圣马力诺共和国，还有塞舌尔、塞尔维亚、汤加、白俄罗斯。 嗯，那单方面允许中国公民免签入境国家或地区的名单呢有15个，亚洲有2个，其中是印尼和韩国。 韩国的济州岛。 济州岛、嗯、对。非洲有3个，分别是摩洛哥、法属留尼旺，就是大溪地。 对。 还有突尼斯。 嗯。 美洲有7个，安提瓜和巴布达、海地、南乔治亚和南桑威奇群岛，这是英国的一个海外领地。 嗯。嗯， 还有圣基茨和尼维斯。 嗯。 特科斯和凯科斯群岛，这也是英国的海外领地。 嗯， 牙买加和多米尼克。 嗯嗯，然后大洋洲有3个，是美属北马里亚纳群岛、塞班岛在其中、 嗯、 啊，还有萨摩亚，还有法属波利尼西亚。所以刚才你说到留尼旺和波利尼西亚，大家要分清楚一下啊。 对对对对。 刚才说到的这些呢，这个名字虽然难念，但是有些地方呢，确实，我们刚才怎么说的，叫小众目的地，你别小看啊。 嗯嗯嗯。 景致绝对了。嗯，好多地方都是因为人多，免签的地方越多，免签国家越多、 嗯、 他可能去的这个人就会越多，所以也会破坏你的性质。 对 对, 对， 因此有一些地方还是值得关注的。刚才说到的是这个允许单方面允许中国公民免签入境的国家和地区、 嗯、 那么接下来还有单方面允许中国公民办理落地签证国家和地区，这名单呢就比较大了，这有45个，亚洲有20个，其中什么阿塞拜疆啊、巴林、东帝汶、印度尼西亚、卡塔尔、老挝、黎巴嫩、马尔代夫、缅甸、尼泊尔、斯里兰卡、泰国、土库曼斯坦、文莱、伊朗、亚美尼亚、约旦，还有越南、柬埔寨、孟加拉国。那刚才我们说的这些，是不是大家听的总会觉得它有重合的部分？其实有一些重合的部分是由于它的国家当中的某一个地区， 某一些地区 对, 对， 有一些地区是可能是免签的， 对， 那有一些国家呢它是落地签的， 对。非洲有16个单方面允许中国公民办理落地签的国家和地区，埃及、多哥、佛得角、加蓬、几内亚比绍、科摩罗、科特迪瓦、卢旺达、马达加斯加、马拉维、毛里塔尼亚、圣多美和普林西比、坦桑尼亚、乌干达、贝宁、津巴布韦。 嗯，我总觉得我把那最难的都留给你了，因为有些名字对我们来说比较陌生。 对， 真的是，其实去的人可能也少，另外呢他可能离得远哈，还不太常听到。 嗯， 最后呢还有这个你刚才说落地签政策和这个免签政策的 都是单方面的， 对，单方面的 中国公民， 还有美洲有4个，像玻利维亚、圭亚那、苏里南、圣赫勒拿。圣赫勒拿呢，大家可能了解拿破仑的比较了解他，就是英国海外领地、 哦、 啊，大西洋那边。 大洋洲有4个，帕劳、图瓦鲁、还有瓦努阿图、巴布亚新几内亚。 对，欧洲是乌克兰。 嗯， 这些都是我们刚才提到的最新的啊，这是来自咱们国家有关部门公布的最新的中国公民前往有关国家和地区入境便利待遇一览表。 嗯， 大家如果听的话，我觉得不可能谁都能记下来，所以如果你要去挑选一些目的地，你可以先去这个一览表里面看一看。 对，那我觉得就是这种表对于游客来说的存在意义是不会决定游客的去留。 我刚才讲说，这是对大部分游客是不可能的。 对 对, 对， 但是有一些游客也不一样，他已经去过了世界上其他的好多地方， 他就看谁新增加是都有免签，那我就再去一趟吧。 因为有一些地方，甚至我们知道外交关系的建立，这也对旅行有很大的影响的。 对对对 对, 对, 对 吧？ 当然。 好，刚才就是我们说到的今天所有的旅行情报，希望对各位的旅行有所帮助。 节目最后听到这一首叫《下一站传奇》，送给最近有这个旅行计划的各位。啊、稍后为你带来住在876，我是袁一， 我是张帆， 拜拜。 下一站传奇，如果世上有奇迹，我相信那一定是天赐予最要强，志愿最好不强，拼心自己无双，突破前方的荆棘，小小的三条荆棘，用大大的梦想冲破天际，把每次失败都当作奖励，进化的奇迹，绽放生不死的指引， 逆流过度的飞行，打开未知的领域，点燃动听的元气，向所好努力的起床， 因为逼宫的游戏， 这 也是我的武器，把大门开启， 通往王者路径，平凡的传奇，青春正逆袭，可与掌声重生成新阳光，下一站传奇，下

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